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第81集。万里龙沙公映接近尾声了，宣传活动渐渐的偃旗息鼓，祖然与何修玉终于有时间度假了。他们选的度假地点是挪威与丹麦，极北之地，世界尽头。出于远离人群的目的，他们会在挪威最北部的特罗姆瑟待上三天，而后去希尔克内斯，最后到丹麦莫恩岛，并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度假地度过一周时光。至于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等大城市，可能只会一晃而过。何修义没听过什么特罗姆瑟、希尔克内斯、莫恩岛，不过猎人说还不错，他自然也没有意见。由于没有直飞航班，两人经停赫尔辛基，而后再飞抵奥斯陆，在旅途上花了十几个小时。他们凌晨出发，正好中午抵达，没有休息，直接去了特罗姆瑟。特罗姆瑟是个有极光的好地方，带电离子被地球磁场带进大气层，沿着磁场线到南北两极，在高空与大气中的分子原子碰撞，释放出能量，便形成极光。特罗姆瑟地理纬度很高，远离城市的光污染，地处沿海，晴天较多，适合极光出现。祖然助理早就约了当地的向导，向导清楚哪有极光，也清楚哪人不多，可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地点。二人跟着向导乘车来到郊区，接着便要徒步而行，也可选择乘坐鹿或狗拉雪橇。向导表示，如果你们寻求刺激呢，就选狗拉雪橇，四只哈士奇共拉一辆雪橇车，哈士奇跑得比较疯，转弯的时候呢可能会把人甩出去，不过冬季地上有厚雪，摔在地上也不会疼。如果寻求平稳呢，就选鹿拉雪橇，一只驯鹿拉一辆雪橇，驯鹿性子温和，速度不会很快，感觉呢更像是在市区坐马车。最后祖然与何修义还是成了驯鹿。在北极圈夜晚的冰天雪地中，不为人知的暗暗十指交握，雪橇速度不快，但却有点颠簸，在颠簸中，何修义的膝盖常常撞到祖然的腿，每每触碰旋即分开，空气中有暧昧涌动。他们到达了黑漆漆的湖边， 咱们等吧，如果女神没有出现，我们再继续换地方。 极光名字欧若拉是神话中的曙光女神。湖泊周围一片白雪覆盖，里边间或有些黑漆漆的松柏，远处是一些山，山体像被蚊帐笼罩起来一般，又像裹着糖霜的糕点，山水湖景浑然一体。在远离城市的特罗姆斯郊外，星斗满天，多得令人难以置信，它们竞相闪烁，似乎离人很近，伸手即可碰触。漆黑色的夜空显得十分遥远，天地一片严寒，仿佛可以听到轻微的冰裂声。何修义刚架好了三脚架，女神便出现了。刚开始颜色很淡，不是很能看得分明，淡淡的绿如烟似雾，轻轻拢在云朵之上，仿佛是天女的纱裙，拖曳着划过了天庭。向导说那便是北极光，接着绿色越来越深，变成了一条光带，如水一般流转蜿蜒，好像有舞台光直打在天女的纱裙之上。 祖然，传说一起看到极光的情侣会永远在一起。 佐然却是十分无趣，与不祭天的他简直如出一辙。 不信那个秀逸，我只信我还有你。 嗯，何秀逸的内心有些软绵，信自己的佐然好像有点脆弱，也不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人。然而他不会令佐然难过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那条淡淡的光带忽地跃动一下，变得绚丽斑斓起来。稀薄的浅绿色变成了浓重的深绿色，衬的边缘仿佛有圈紫红色的光晕。寂静的湖泊边一下变得嘈杂，即使远离人员，何秀逸也听到游客的赞叹声。天空满是绿色，好像是个奇迹。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人令人惊叹的东西，在他面前简直就是最无聊的景象。向导笑道， 嘿，特别幸运啊，有的时候呢极光只出现20分钟，今晚却有2个小时，虽然今晚有云，但是也是另一种美啊。 他的口音呢有一些重，何秀逸听不大懂，从始至终保持沉默，将沟通全交给猎人。向导话音刚落，原本只有一条绿色光带的夜空中又断断续续地出现了很多条，几十条光带都在舞动，连成一片，铺满了整片天，从头顶延伸到了天尽头，将夜色点亮了。下方的湖水里也有极光倒影，湖面如镜子一般，一表夜里两个世界满是绿色，像是在梦中一样。越来越发现呢，在这个宇宙上有很多奇迹般的存在。 嗯，而对我来说最奇迹一般的存在就是你。 嗯，应当反过来吧，假如没有你狠命地帮我，此刻我肯定是一无所有，也许还在18线挣扎求生。 没有，你觉得我的爱是一样好东西，而非是负担。我很高兴。 可是，我却拖了你的事业后腿。如果没有发生争分位事件，家族的主演肯定是佐然。 不是，是你成就了我。 因为我令你进了圈子吗？还是因为我让你当了导演？何修一还记得佐然讲的进圈子和当导演的理由。 不止。 佐然眸子里边映着月和群星的光。 修一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，一个从未有过憧憬的人，懂得了什么是极致的喜。一个从未有过失落的人，懂得了什么是极致的怒。一个从未有过坎坷的人，懂得了什么是极致的忧。一个从未有过危机的人，懂得了什么是极致的惧。一个从未有过挂怀的人，懂得了什么是极致的爱。一个从未有过摒弃的人，懂得了什么是极致的憎。一个从未有过渴望的人，懂得了什么是极致的欲。因为你，我才能够饰演那么多的角色。 喜怒忧惧爱憎欲，佛家所说的七情，曾经的佐然情绪并没有很大的波动，直到他遇到何修义。何修义转过头愣愣地看着佐然，半晌之后他才问道，极致的忧，极致的惧。 嗯， 佐然，别再忧和惧了。 很久都没有了。 哦，那就好。 天上的光带还在舞动，何秀义有一点晕乎乎的，看着左然那清亮的眸子，心脏猛烈地跳动了起来，只想用力拥抱眼前的人，然而不行，这是外面。喂，左然。 嗯？ 我想回酒店了。 你不看了？ 对，不耽误时间了。我想磨练演技。 磨练演技？ 嗯，你觉不觉得家族最后一镜中我演的不大好，戏已经杀青了，也没法重拍了，但是心里总是觉得有点遗憾，我能与你重演一次，弥补一下这个遗憾吗？家族最后一镜分明是场吻戏，何秋意这意思是说他想回去接吻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